襲擊，法官下令將佢還押，唔准保釋。翻嚟本港，政府建議全體公務員或一家薪2.5%追數至今年4月1日。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同多個嘅公務員團體會面。楊何培恩話會將職方表達嘅全部意見轉達行政會議，盡快商討並作最後嘅決定。楊何培恩在社交平台說，爭取在本立法年度會期結束之前，就方案諮詢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然後提交財務委員會審議。如果成功在今個會期取得撥款，公務員最遲可以在8月追回加幅。他又說，明白今次加薪幅度未必能夠滿足所有工會的期望，但希望大家理解，今次建議方案綜合社會對未來經濟和大環境的看法，平衡多項因素，絕不草率，亦都沒有討好商界的意思。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35.87，瑞士法郎0.971，加元1.305，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192，欧元对美元1.018，澳元对美元0.67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5。日经平均指数报26,272点，升165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38.67美元，卖出1,739.1美元。天气方面，与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地区。本港方面，今朝早西贡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间中的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天色逐渐好转，天气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咁而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就在骏景园。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高钠飲食会导致高血压，增加患上心血管疾病和中风的风险。一阵食饭你识叫小盐小酱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土瓜湾美光街30号、安和园安宁大厦、北角丹拿道44至50号、有福园、马鞍山新港城海涛居3座、鲗鱼涌康怡花园 P1座、沙田和斜村顺和楼、屯门大兴村兴昌楼、红磡学园街8号、焕然二居1座、屯门南地怡丰花园3座、屯门乡事会路88号天生楼、土瓜湾美景街2号美景楼1期。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一齐 我是开心日报林超荣，闲时食一客番茄焗猪扒饭，看一本朋友寄嚟嘅书，咁样轻轻松松过一个下午。仲有遇上呢个系特价午餐，真系令人特别开心。 牛肉加葱花，要乌冬嘛，照烧啲鸡柳又试下，然后海鲜汤半张粗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哋一齐笑。 我希望每一个香港人 都可以找到他们舒适的家。 在这几年， 张少桃、陈国邦、汤宝如、梁佩仪、冯浩洋、蔡仲思主演《空间魔术师》。 今集主角方向由设计节省空间的变形家私开始，再利用大湾区的制造业资源，一步一步闯出室内设计师之路。 出发2022，逢星期六晚上9点，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周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7月7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特首李家超咧喺上任之后咧，寻日就系第一次出席立法会嘅答问大会，咁啊宣布咗会成立四个工作组，咁涉及到土地、房屋、扶贫同埋环境清洁嘅，咁其中咧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带领嘅弱势社群學生擺脫跨代貧窮行動小組咧，就會為一啲劏房嘅初中生咧制定一年嘅計劃，會提供咧私有配對、個人發展規劃同埋財政支援啦，亦都會安排一啲嘅工作影子計劃啊，培養正確財政嘅理財觀念等等啦。咁呢個計劃就會話涉及首批咧會有2000名左右嘅初中生嘅，咁亦都話政府咧會向商界咧籌募一啲捐款啦，徵集私有咧都係甄選學生等等嘅，咁就形容呢一個係一個精準嘅計劃啦，係會協助佢哋係擺脱跨代貧窮嘅咁。詳細嘅情況啊，請另一位嘉賓講下點睇用一個工作小組嘅形式啦，做呢一類嘅計劃嘅。電話旁邊有兒童發展配對基金青少年發展企業聯盟主席陳公偉瑩，早晨。 早晨啊，蕭樂文。 早晨，陳公偉瑩，可唔可以講下今次就話由政務司司長帶領呢個嘅小組做呢、這、一個為一啲弱勢社群嘅初中學生咧做一啲私有配對啊等等，頭先講到嘅，咁啊首批就係2000名嘅初中生，點睇喺呢個嘅計劃咧，同埋點睇點評估佢嘅成效咧？ 其實真係好開心嘅，即係聽到特首佢其實啱上任都冇幾多日啦，係嘛？咁就即刻就拎出呢個承擔，咁亦都即刻就係做一個由即係政務司司長領導嘅跨代脫貧嘅小組咁樣，咁就擺將呢個位置擺得好高，咁呢個係好事嚟嘅，因為即係呢一方面咧，就我自己個人睇佢嘅絕對唔係話一個使費嚟嘅，係一個投資嚟嘅。即係如果我哋香港你仲唔投資喺下代，咁我哋點樣有好嘅將來咧？咁所以呢件事係可喜嘅。咁就咁亦都要即係要公平少少，因為咧佢琴日講嘅即係內容咧，其實都係一個勾畫咗一個嘅框囊，咁好多嘅細節咧，我哋都未見得到嘅。咁所以就如果話即係今日講嘅咧，可能都係即係我個人即係對佢一個期望嘅啫，即係唔係即係有啲乜嘢嘅批評，因為冇內容啊，未人睇得到字嚇。咁就我自己就關心一件事，因為咧佢好清晰咧。就講呢一個小組咧，就係、是、一個叫做擺脱跨代貧窮嘅小組嚇。佢係幫一啲叫弱勢社群嘅學生。嗱，呢兩堆字咧，我就要可圈可點地去睇嘅嚇。即係因為坊間咧幫助年青人嘅項目啊活動啊都好多，咁政府自己都有做緊嘅，因為即係兒童發展基金啦，大家都知啦咁。咁變咗上咧嗱，如果我哋真係以擺脱跨代貧窮嚟做個定位點題嘅話咧，我就覺得咧係即係需要係有一個深度嘅嚇，因為我哋絕對唔可以係一個一次過嘅東西，因為要一個。即係生長喺同埋成長喺一個即係基層或者係一個清貧環境嘅年青人，你要佢擺脱呢個跨代貧窮，你係絕對講緊一個過程嘅。 對唔住，係絕對講緊一個過程嘅。咁即係特首都屢次強調嘅，即係佢睇嘢咧，佢係睇一個過程嘅嚇。咁、所以咧，就我哋絕對唔係第一，即係單單睇派錢。你就咁派錢，你一定幫佢唔到。即係我哋講一個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嘅道理咧，就一定要擺喺呢個位嗰度嘅嚇。咁講緊嘅即係講緊嘅深度咧，其實係我哋而家。是捉住一班嘅初中生啦，即係按呢個計劃初步咁講啦。咁、但係你係咪喺初中度？咁嗱，我亦都唔知個時間幾長。雖然佢有提話一年嚇，咁、但係即係個文字間都唔係話太清晰。咁如果你話喺捉住一個初中生，淨係做一年嘅工作，你覺得能唔能夠幫佢擺脱到跨代脫貧呢？咁、我相信大家都覺得。仲欠缺咗少少嘅嚇，我哋係我自己個人係希望佢能夠咧喺呢個年青人嘅成長階段，唔同嘅時間佢嘅成長時間係有俾到佢唔睇到佢咩嘅唔同需要，然後我哋擺乜嘢嘅介入活動落去跟佢一段長嘅時間，因為。第一，唔同時間有唔同需要，呢個大家都會明白，因為小學嘅唔同，但莫非小學唔需要開始做跨代脫貧呢？都可能需要㗎嘛。咁初中、咁高中就更加係一個關鍵嘅成長年齡，因為佢仲有冇幾年，佢就已經要出嚟社會呢，係即係做嘢啦。咁佢喺社會度做嘢嘅時候，佢有冇一個叫做即係 employability， 即係嗰個嘅叫做即係做嘢能夠係揾到食嘅能力咧，咁樣，咁佢真係要揾到食，佢就脫到貧噶嘛，係嘛？咁所以咧，呢個過程咧，我覺得我哋係需要去斟酌嘅。 時間可以長啲啊，更加好啦。即係一來就唔係話一年啦，同埋睇嘅未必淨係初中，可能係小學去到成個中學嘅生涯咁。 都有啲延續性嚇，即係呢個我希望，同埋當然嗰個即係過程同系統啦。 但係講翻個計劃，我想知今日如果佢話2000名初中生個名額上面點睇，同埋內容上面咧，佢就話會有啲私有配對啊、個人發展規劃啊、啲財政支援啊等等嘅。呢一啲係咪你心目中即係得一個理想，或係一啲即係輔助到一啲弱勢社群嘅青少年嘅一啲做法咧？內容上面點睇咧？ 首先你問就2000個名額啦。咁你話2000係多定少咧？就其實真係睇你從邊個角度去睇呢個2000呢個字嘅。嗱，我就自己身邊冇一個數字，就係話我哋香港有幾多高中生。不過你睇得到我哋每年。會考呢我哋都有4-5萬嘅學生係咪 DSE。咁通常嚟講呢一間中學呢佢就係由多班一路縮上去變小班嘅。咁所以即係佢肯定嚟講呢你初中嗰個階層呢係大大遠超於4-5萬人啦。係嘛？即係我呢個係唔係好科學性，不過就即係大家有個 common sense 嘅一個睇法咁樣。咁所以你喺呢個咁大嘅pool裏面嗱仲有一個數字咧，就係我哋香港而家咧，即係按照最新嘅貧窮報告咧，就每4個年青人18歲以下，就有1個係活於貧窮嘅。咁所以咧，當你有10萬係嘛，咁你已經25000啦，係咪嚇？咁你25000，你而家講2000，係咪講起上嚟好似好少咧？嗱，咁但係咧，你要明白咧，今次係特首嘅一個試驗計劃嚟嘅。咁你任何做試驗計劃、先導計劃呢其實呢嗰、那個數呢如果你係即係細啲做得精準啲同埋呢係希望通過呢個首批嘅先導試驗計劃而揾到一個可行持續嘅模式呢、這個係重要嘅。 Okay. 所以呢我就自己個人睇呢我就唔會斟酌喺呢個2000嗰度。2000其實唔細嘅。你睇下，即係你如果話按佢個表面數字啦，即係當然我再強調一次， okay. 因為都唔睇到咩內容係咪嚇？咁佢話呢個配對有師咁樣嚇，咁而家咧喺兒童發展基金度咧，因為楊發軒做咗13年啦嚇，咁我哋睇得到咧，佢最初咧佢就係1:1嘅。即係有師嗰方面一個就跟一個仔，但係咧慢慢到而家13年嚟咧有一啲嘅 NGO 或者咩咧，即係嗰啲叫營辦機構咧，佢哋都會發覺係有啲困難去揾足夠嘅有師去俾呢啲年青人，所以咧都會做到咧有時1:3 啊、甚至我知道有啲对唔抵，一对唔一定唔理想噶啦。你问我就， 通常我想知道呢啲即系幼师，即系或者啲导师啦，去带一啲嘅年轻人啦，通常有啲咩条件要筛选嘅？点样拣呢啲导师？ 呢个咧我就即系唔够胆系讲得好熟，因为喺儿童发展即系因为我系做配对基金啊，但系当然我都会知道咁样。咁嗱，而家嗰个嗱筛选条件亦都系一个即系值得商榷嘅，因为即系那个 mentor 啦，即系个幼师佢同個年輕人佢接觸嘅時候咧，佢會有好多嘅價值觀啦，係嘛？咁好多嘢咧係會即係係影響呢個年輕人。咁所以我哋自己而家兒童發展基金咧就一定唔會講學歷先嘅，照我知道就嚇。咁、當然啦，即係好多咧都係有心人行先嘅嚇。咁、就 通常咩背景咧？係 政府咧就可能會有啲數字都唔定，咁但係佢就冇公布過嘅嚇。咁、我所知道咧，好多都會係一啲嘅專業人士嘅，亦都有一啲退休人士嘅。咁、但係咧就一定唔會係話即係用佢哋嘅即係學歷背景咧嚟衡量到底佢係咪一個合適咁樣。咁、呢個咧，我覺得都值得下商榷啦，因為嗱有師咧就好多種嘅，即係好多唔同嘅地方都會用唔同嘅理解，即係乜嘢嘅內容做有師咧咁樣。咁嗱，譬如我講下，譬如你話即係有一個佢做有師，咁但係咧佢即係輔助呢個年輕人咧，佢已經或者咧要出嚟做嘢㗎啦，即係已經係入職場㗎啦咁樣。咁但係可能佢自己一路都有一個好好嘅家庭主婦。咁佢自己未必有一個嘅即係足夠嘅網絡，或者係特別喺呢個行業嘅網絡去幫助呢個年輕人。Okay. 但係呢個家庭主婦佢又冇所謂嘅，因為如果佢即係幫手睇一個較為年輕嘅，佢未有呢個咁嘅需要嘅，咁所以係冇乜所謂。咁所以咧，即係呢個嘅配對咧，其實都要斟酌。 嗯，因為我見今次喺政府呢個工作組入邊咧推呢個計劃咧，就話會由一啲導師因應學生嘅需求而決定一啲款項啦，即係一啲財政支援啦咁。啲款項點用嘅？譬如話幫佢哋報讀一啲適合嘅課程等等啦咁。咁呢個就好視乎個導師嘅背景係咪可以揾到一啲適合嗰個嘅年輕人去幫佢哋嘅點樣用呢筆錢更加好啊嘅一啲嘅地方啦咁。你點睇由個導師去處理呢一啲資助咧？過往譬如兒童發展基金，係咪都係即係做一啲師友配對嗰陣，係咪都會有一啲錢係由個導師去負責，去安排一啲課程咁樣嘅？ 嗱，講翻過往做咗十幾年嘅兒童發展基金啦，咁呢個年青人咧，其實佢係有三批錢儲埋一齊去用嘅。第一批咧就係佢自己儲嘅錢。咁兩年裏面呢，佢每個月儲$200呢，佢就儲到$4,800。咁呢$4,800呢就會係得到一個民間嘅等額配對先嘅。咁即係第二個$4,800又攞嚟啦。咁跟住呢，政府呢亦都會俾個等額配對。咁佢換句話講呢，佢如果儲足到自己嗰$4,800呢喺兩年裏面呢，佢就會得到三份嘅$4,800。咁呢三份嘅$4,800呢，其實佢就唔可以話自己鍾意點用點用，佢就喺個過程裏面呢，就由嗰個營辦機構，即係 NGO 啦或者學校啦咁，咁就要即係喺嗰個三年嘅過程裏面呢，即係你知兒童發展基金係三年嘅。咁喺第一年嘅時候就已經要俾一個概念佢哋，即係知道點樣為自己咧就做好個人生嘅規劃嘅報告啦。咁呢一個咧，呢個引導咧，通常嚟講咧就即係要做幾次嘅，因為第一次咧佢可能發大夢嘅啫，係嘛？咁啊亂咁樣，我中意點都係點咁。咁但係咧，一到知道真係要佢用呢啲錢嘅時候咧，可能佢就慢慢咧就縮窄佢嘅範圍，個針對性咧亦都會強啲嘅。咁咧就過程裏面係做幾次，到最後啦，真係啲錢落齊嚟啦，要使嘅時候咧，邊個去批話佢可以點樣使咧？就有兩個人嘅，即係而家嚟講啊，就係佢嘅父母加埋呢個幼師，咁呢兩個人同意，咁佢先就可以係用呢一個錢。咁即係而家個做法就係咁啦。咁不過咧，即係講翻你話將來，即係呢個情況會係可以點樣去做咧？咁樣咁嗱，我就即係 again 因為睇琴日嗰個就算係新聞稿出咗嚟咧嘅資料都唔多啊。咁、咧就淨係睇到有一個事實叫為期一年，但係為期一年到底係咩嘅解讀咧都唔知嘅。一年裏面咧， 如果有私是要跟这个年轻人呢建立一个关系呢，我觉得呢就是很紧张的这段时间。因为不要忘记得呢，那个年轻人要翻学的。是吗？咁佢呢即係淨係平时喺学校嘅课余时间呢，佢先至可以同个友师係建立呢个关系。咁同埋你知同年青人你要即係叫做英文叫 break the ice， 係咪即係大家要磨合，要有个互信喺度，你又要明白佢嗰个嘅即係到底即係个需要系点样呢。咁所有讲呢啲呢是要时间同埋过程呢是去大家互相理解的。咁如果嗰、那个游师佢係即係揸住呢个经济嘅锁匙啊，咁帮佢去即係点样报读咩咩成啦。咁第一正话好似你都讲咗啦，佢要识啦，係咪第一啦。第二呢就係、是、嗰、那个即係要了解呢个年轻人，然之后先话我开条单俾你，咁然之后呢就话俾你要即係要被培训呢啲等等呢。咁我就希望係有足够嘅时间俾呢个双方呢係大家去了解同埋去即係磨合囉。 OK， 好啊，唔該晒陈公慧莹，多谢你同你傾到呢度。陈公慧莹呢就係、是、儿童发展配对基金，亦都係青少年发展企业联盟主席嚟嘅，讲嘅就系政务司司长会带领弱势社群学生摆脱跨代贫穷小组。你对于呢个小组有啲咩期望？而一个计划就会有即系为一啲即系弱势社群嘅初中学生啦，定一个为期一年嘅计划，做一啲私有配对，有一啲个人发展嘅规划，同埋有财政上面嘅支援嘅。暂时就话首批有2000名嘅初中生系可以招募嘅。点睇个计划咧？帮唔帮到一啲即系有需要嘅学生系可以摆脱到跨代贫穷咧？1872311，1872311。除咗呢一个小组入边咧，寻日提到四个工作小组，仲有一个叫做地区事项统筹工作组，就由副政务司司长卓永兴咧系督导嘅。咁啊，工作咧就包括街道使用啦，就话会统筹20多个嘅政策局同埋部门咧，系提升环境卫生啦、使用啦等等嘅工作方。首阶段就会有一个3个月的大规模清洁行动，就话要从根源去解决涉及多个部门的环境卫生问题，厘清责任谁属、理顺流程等等。亦都话会是广泛邀请地区组织的参与，包括一些分区委员会、环保界、地区服务和关爱队伍义工网络的。对于这个工作组等等话要处理啲使用啊啲环境卫生嘅问题，你自己又点睇呢？有啲咩期望呢？1872311。电话旁边有立法会议员林林，早晨。 早晨。 早晨林林，头先讲到呢个地区事项统筹工作组，你自己点睇？佢话针对一啲卫生黑点、阻街黑点、环境同埋使用等问题，统筹唔同部门嘅工作嘅，赞唔赞成呢？一个方向啱唔啱咧？又 绝对赞成嘅。你头先咧所讲嘅內容啦，尤其是係講話佢要釐清中間嘅責任，要整合翻成個流程嗰方面咧，其實係好緊要嘅。你頭先都講啦，其實部門相關唔係只淨係指要夾三四個部門，係講緊有成10多个部門要夾。我以前有地區嘅經驗啦，做區議員嘅時候啦，可能好簡單一個街邊嘅一碌柱，究竟係屬於邊一個嘅情況咧？可能分分鐘我掹過咧，我有啲經驗咧，掹過7个部門一齊企喺度。都分唔到究竟邊一個負責冇任何原因，咁呢一個係一個幾困擾到地區嘅一啲問題。地區事務表面上睇好簡單，有嚿垃圾你執咗佢啦。但係因為對政府部門嚟講，真係要搞清楚係邊個負責先至去做咧，其實有問題咧就蹊跷嗰度啦。以前咧有好多問題，大家都知道啦嚇，關於譬如話發布街圍城啊，一啲鼠患嘅問題咁多年搞唔到啊，即係店鋪阻街又。其實咧，某程度上咧，都可能係喂，知道原來係 A 部門嗰度 ，B 部門棘住咗。咁如果佢係可以真係喺嗰個 core 嗰度咧，係理順翻個疫個責任啊，究竟第時呢啲咁嘅問題搞清楚邊一個負責咧，咁樣咧就應該咧係可以有辦法去解決到一啲叫做大家見到好簡單，點解一路都解決唔到嘅嘢咧咁。 即係你有信心呢一個工作組係可以做到一啲釐清責任或者唔同嘅部門涉及嘅工作責任嘅問題嘅，你有信心嘅呢個？ 我對佢有希望，因為佢應該佢講得到話佢要理順翻10多个部門，佢應該好清楚係因為嗰10多个部門次次都搞唔清楚邊個負責咧，記住我嘅。因為對政府部門嚟講，我哋又冇可能怪佢，因為佢一定只可以跟住自己部門範疇內嘅，佢唔可以見人哋啲嘢噶嘛。咁有陣時咧就跟住好多，譬如話地區事務一定係雜亂嘅，咁可 好多時就係傾住咗，喂，原來真係有一個卡拉位，邊一個負責，佢搞唔起個唔敢落手，唔係佢唔願意做。當然啦，有陣時有啲情況，我哋以前知道，喂，幫下手，即係幫我做一兩次啦咁樣，但係唔可以次次都係咁樣處理噶嘛。咁尤其是譬如話頭先嗰個鼠患問題，鼠患問題又係啦，你呢條街同嗰條街分分鐘就係爭一個位，嗰條坑渠可能又唔咗，咁點樣搞咧？咁我諗佢哋嗰度咧。Core 嚟睇咧，有可能就係話，喂，我搞掂咗呢啲咁嘅情況，唔該主體責任邊一個要負責先？譬如話，我民政處唔該你要負責先，你一定要 make sure 呢件事搞得掂，你可以係 assign 下邊邊個部門，就係第次要去負責咁樣。我諗可能係類似咁樣嘅模式啦，令到佢哋至少要喐起嚟，唔係企咗喺度，大家望住呢件事，究竟邊一個行埋去咧？呢個狀況。 林林，因為時間差唔多，可能轉頭翻嚟再同你傾。因為講到話工作組要從根源解決問題啦，釐清一啲責任誰屬啦。佢有個目標嘅就話建立快速有效處理類似問題嘅標準運作模式。呢個轉頭翻嚟再同你傾一傾啊，好嘛？ 好， 好啊。轉頭翻嚟再同立法會議員林林傾。咁啊，有關於呢一個嘅地區事項統籌工作組，由政務司副司長帶領嘅，咁啊處理一啲地區關注嘅問題啦。你覺得有啲邊啲議題係可以喺呢個組度處理呢？又有冇信心可以解決到呢？包括啲清潔問題。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面对越来越大下台压力的英国首相约翰逊，坚持不会辞职。他又革除呼吁他落台的房屋、社区及地方政府大臣高敏浩的职务。内阁团队到首相府和约翰逊举行危机会议，约翰逊表明会继续留任，专注国家面临的极其重要问题。约翰逊早前在国会下议院出席答问环节和委员会会议的时候，都表明会继续留任，亦都不会提前大选。因为不满约翰逊领导不力而出现的辞职潮，至今超过40名官员离职，保守党内亦都有不少人倒戈。最新辞职的大臣是威尔士事务大臣夏世文。俄罗斯外交部警告，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将会令地区局势复杂化，一旦安全遭到威胁，俄方必将反击。北约30个成员国代表日前在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签署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议定书，根据规程，下一步是所有成员国的国会批准议定书。俄罗斯外交部说，芬兰和瑞典加入反对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游戏中，将会进一步令欧洲地区政治和军事紧张局势升级，减少北极和波罗的海地区和平对话的机会，并令到这个地区的局势更加复杂。这些国家采取的任何威胁俄罗斯安全的措施，都会不可避免地遭到反击。北京从下星期一起规定进入聚集场所的人必须接种新冠疫苗。市卫健委说，进入图书馆、博物馆、电影院、美术馆、体育场馆、健身场所、演出娱乐场所和网吧等人群聚集场所必须接种疫苗，不适宜接种人士除外。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在疫情发布会上说，北京星期二到昨日下午3点新增9宗本土感染病例，综合流行病学调查和基因测序结果，初步考虑今次疫情是输入病例引起的本土聚集性疫情。回来本港，中电元朗朗平电缆桥早前起火，令当区是大范围停电。中电向政府提交进一步的报告指出，目前并没有明显的迹象显示起火由不正当行为引起。报告说，当时电力保护装置即时启动，瞬间隔离损毁的供电线路，保护系统运作正常，因此不视为引致事故的原因。报告亦都提及，即使当日天气炎热，但是这个环境因素亦不被视为促成事故的成因。 另外，中电确定当晚大约有175,000客户受影响，形容事故非常罕见，令元朗天水围和屯门一带供电系统受影响，再次向受影响的客户表示歉意，会适时向公众交代调查结果。至于另外四条电缆桥，中电确认运作正常。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35.91，瑞士法郎0.971，加元1.304，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192，欧元对美元1.018，澳元对美元0.678，新西兰元对美元0.615。日经平均指数报26,253点，升143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40.99美元，卖出1,741.7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天气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嘅慢线啦，咁而家龙尾喺新田围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慢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喺新田围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劳资审裁处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接近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在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丹桂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家好，我系郑子诚啊。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失物认领处入边饰演成叔，佢系一个做事认真嘅人。但呢点同我有啲似，佢用心守护住呢一个特别嘅失物认领处。25个感人故事，约定大家收听。香港回归25周年广播剧由7月9日开始，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晚9点到10点。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失物认领处，约定大家收听。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阮咏仪、宋佳主演 国剧的场盛装。 盛装杂志社为萧红雪成为主编举行入职仪式，副主编陈开仪支持，不卑不亢，坚持自己的办刊理念。萧红雪反击，直接宣布改革事项，言语间充满火药味之际，窗外突然跌落一个好似早前死去的主编林乔治的人偶。 国剧夜场盛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港台电视31。 哎呀，细佬仔啊，肥嘟嘟， 你睇睇，圆碌碌咁噶佢。 你依依搣下你个面珠灯先， 你睇下佢个肚腩仔， 搣够啦，我要 keep fit 减肥啊！ 各位小肥肥一族，一齐跟营养学家兼星级主持欧善怡姐姐做运动啦！电视节目《儿童健身中心》，仔仔女女 keep fit 特工队，揾嚟专业运动教练同食物科学专家，带住班小朋友仔启动健康模。今日下昼6点半，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由患者蜕变成关注组织创办人，红斑狼疮症患者沈仲文是其中一个。 要成功需要有心人的支持，特别是感同身受的有心人。 今个星期日，沈仲文和顾问梁锦安会来分享成立非牟利组织的经过。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杨思敏、邱艳主持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星期一至五上昼8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見更多元。 天氣年代主持蕭樂文。 8:38，頭先就提到咧，尋日喺立法會答問大會咧，特首李家超咧就提到話會成立四個工作組，包括咧係涉及到土地、房屋、扶貧同埋係環境清潔嘅。其中咧喺一個咧就叫做地區事務統籌工作組咧，就會由政務司副司長徐永興咧係負責嘅。咁咁啊，徐永興都提到話，市容咧就係一個城市嘅名片。咁亦都話工作組咧會針對市區關注嘅議題啦，設定一啲嘅處理嘅事項，好似一啲衞生黑點啊、左街黑點啊、一啲環境同埋市容等等嘅問題啦。就話會喺一兩個月內有行動啦，之後會恆常化落地喺各區嗰度執行嘅。另外都話第一階段咧會有一個為期三個月嘅清潔大行動等等嘅咁，你又點睇1872311對於而家一啲環境衞生或者市容嘅問題，用工作組嘅提到嘅呢一啲方式去處理，係咪可以解決到咧？咁電話旁邊咧繼續同阿林林傾啊，有立法會議員林林，早晨。早晨，林林。头先提到话，即系工作组咧会喺根源嗰度解决问题啦。除咗话厘清责任之外咧，佢就话从而建立一个快速有效处理类似问题嘅标准运作模式。你自己期望呢一个模式系可以到时点样做？到时点样可以喺每一个个案涉及到唔同部门嘅时候，都可以系解决到一个问题咧？ 我谂个根源问题好紧要嘅。以前咧，如果我哋睇翻以前政府曾经推广过一啲叫做地区行政先导计划啦，咁其实都系处理环境卫生方面嘅问题，但系比较个侧重点咧，集中都系执法嗰个层面，即系可能有个行动，跟住带埋啲执法嘅部门一齐去，有啲咩问题咧就告埋佢咁嘅情况，但系好少咧由即系根源咧去睇翻个问题嘅。咁其实新嗰个工作组咧，涵盖多咗好多唔同部门啦。咁其實有啲部門咧，其實佢嘅個含金量比較高嘅，即係技術含量比較高，譬如話即係基建工程處啊、環保處啊，即係創科會唔會有啲創科嘅事助又可以解決到呢啲咁樣嘅問題啊？咁如果係咁嘅樣嘅話咧，其實係有望咧可以幫助到。咁一開始佢話頭三個月係講緊一啲簡單嘅一啲地區嘅清潔環境嘅問題啦。咁但係如果長遠嚟講咧，會唔會有啲更加深層次嘅問題可以解決到咧？譬如話環境方面。一區嘅我自己以前嘅區荃灣海旁嘅污糟嘅一個問題，咁、那個核心問題其實係究竟邊度排污令到咁樣嘅情況，揾唔到究竟邊一度負責咧排咗落嚟咧，會唔會有啲技術嘅東西可以幫到手喺源頭 check 到排咗出嚟，亦都可以解決到咧？咁呢啲咁嘅問題其實都係喺嗰個到你唔可以單用執法嘅層面去解決嘅問題。 OK， 但系讲话，譬如呢个工作组啦，嗱，佢而家就话第一个阶段先系做咗一个清洁大行动，为期三个月嘅，咁亦都特别提到话会喺18区成立地区服务及关爱队伍一啲嘅义工网络。嗱，呢个清洁大行动，你觉得同而家政府做紧一啲清洁工作有几咁唔同咧？或者利用到一个义工网络去帮，系咪就系解决到一个清洁问题？如果真系啦，用到义工系真系解决到个清洁问题，系咪又系长远要靠义工去做咧？ 我諗義工唔係話叫做落手一齊去掃街，我諗係一個形成一個溝通嘅層面，大家點樣一齊去 achieve 呢樣嘢。我見到今屆政府一樣幾實際嘅嗰樣嘢，就係其實嗰個團體精神，大家點樣用曬所有嘅力量一齊向住一個目標一齊去盡快解決問題啦。地區問題咧，其實不嬲我哋地區嘅力量啦，包括一啲法團啊，包括一啲護委會啊，包括其他唔同嘅那樣嘅。一啲地區人士咧，其實對地區嘅了解度啦，或者佢個深層次問題究竟邊度發生啦，或者以前嘅 history 係點樣咧，非常清楚嘅，絕對清楚過任何一啲官員。咁如果佢哋可以加埋一啲意見落嚟一齊去做，或者平時一齊去 monitor 啲咩問題，頭就係尋日阿特首都有講啦，喺萌芽嘅階段已經知道問題出現咧，即刻入去解決咧，一定好過咧等佢爆到 bling bling 嘅時候咧，先至哎呀點算啊咁樣。我諗佢成個團隊就係話，大家一齊去及早 identify 發現問題，跟住睇下點去解決。解決咧，始終都由政府部門去負責嘅。另外咧，其實就係關於譬如話衞生問題，我哋嗰個 KPI 點樣定啦？係咪叫做每個禮拜某個部門呢條街我掃咗三次就叫得咧？定係真正係解決到令到條街係tidy夠乾淨咁嘅樣，先至叫做符合到個 KPI 咧？咁我諗呢一方面咧，反而係個着重點。是講緊嗰個質素嘅問題，唔係個數量嘅問題。 你建議點定呢個 KPI 咧？無論係一啲環境衞生，或者喺今次呢個工作組上面，有冇需要定 KPI 咧？ 要嘅，一定要噶。即係我諗佢 set 咗要佢，譬如話三個月之內，佢首先要 identify 好。我覺得譬如話十八區有啲邊幾個地方係一定係交通叫做衞生點，我哋以前不嬲都有嘅呢啲咧。譬如話邊個地方鼠患問題比較高，譬如話荃灣交通黑點係台灣國界嘅，即係大家都知噶啦。咁邊個情況、邊個位置點樣去做，出到嚟個效果係點樣？仲要譬如話我 KPI OK， 我三個月完咗唔係完噶咯，以前嘅行動譬如話我三個月就完噶咯，咁之後再萌又出現翻嘅時候，咁咪你做得唔好咯？點解你嗰個模式？因為而家係由佢個叫設計，佢點樣去做，要去行上係可以保持到佢嘅乾淨啊嘛。如果又再三月再翻睇，原來係翻去以前咁污糟嘅，咁係一定係有。我想我 KPI 就不是以前那種短期，我只是看三個月完了，跟住就我完成了交了個報告上去，叫做數數每個區交條數上嚟。我想我們不會是叫做滿足於以前的那個狀況。 除了说这个的清洁大行动，在昨天的政府公布说这个地区事项统筹工作组都会开展一些推动改善使用的工作。他提到说譬如美化公共空间，改善街道设施，优化园林建筑，一些街道景观等等。你觉得即如果讲使用来讲，哪一项是最需要是先处理的呢？或者你又预期的工作成效会怎样同时处理的时候？ 我諗有好多，譬如話綠化啦，我哋好多年咧喺區議會咧以前講緊咧就係話喂每個區應該有一啲重點嘅綠化嘅一啲 report， 亦都係講緊十幾年前我都曾經見過荃灣嗰一份嘅，咁但係到而家十幾年後都落實唔到，咁我相信政府其實有料，但係究竟傾咗入邊啲位一路實行唔到咧？呢度係值得探討，亦都係盡快去推行嘅。始終咧有一啲地方咧綠化做得非常好，有啲地方咧就係做得差一啲。是不是可以平衡得到呢？或者一些休憩設施那方面怎樣去平衡返呢？這方面是需要看返那個問題經在哪裡。我們其實政府有很多很好的 proposal 呢交過去不同的議會，那以前呢就真的可能浪了在這裡，有些東西一停就停了，一直都不推行，那未必是現在這個情況之後推不到的，我覺得值得拿出來去探討看返。 好啊，唔该晒林林。林林就系立法会议员啦，同我哋讲到有关于咧，寻日公布成立四个工作组啦，涉及到土地、房屋、扶贫同埋环境清洁，其中咧地区事项统筹工作组咧就系由政务司副司长负责嘅。咁讲到都会处理一啲环境卫生啊、使用，话第一阶段嘅工作咧就会系统筹开展为期三个月嘅清洁大行动嘅。你自己对于呢方面有啲咩期望？对于寻日特首李家超喺立法会答问大会上面提到嘅各种嘅即係新措施啊，或者佢嘅表現又點睇咧？一八七二三一一，一八七二三一一嘅咁。另外咧就亦都提到，除咗四個工作組之外啦，尋日特首李家超都話，為咗行政同埋立法嘅良好互動啦，就話建議每個月咧舉行前廳交流會，由司長或者係副司長係會帶領五至六名嘅局長啦，或者相關嘅官員啦，去到立法會前廳咧，係同議員咧做一個交流同溝通嘅咁。在前廳交流會咧就話可以設定咧或者唔設定咧議題交流都得嘅，咁亦都會由各個嘅政府司長咧係輪流係帶領官員係出席嘅咁。點睇呢一個嘅措施咧？議員佢哋覺得咁樣嘅溝通方式係咪更加同政府嘅溝通會更加好咧？咁電話旁邊咧有一位議員同我哋傾嘅，有立法會議員謝偉俊，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早晨。 早晨，谢伟俊，点睇呢个前厅交流会每个月都会举行呢一个嘅建议啊？ 首先咧，任何机会可以多啲沟通、多啲互相了解咧，一定系好事嚟嘅，无论咩形式。咁过往当然亦都有啲大嘅政党经常会有啦，或者有啲重大嘅议题啊、重大嘅法案嗰阵时都会有。咁而家呢个建议咧，一就展示呢个新嘅政府希望可以有啲新嘅思维啦。咁第二都俾人感覺到佢係幾重視呢個團隊啊，即係大家互相兄弟姊妹聚埋一齊嗰種一齊做嘢嗰種感覺，而唔係一個人喺度諗曬啲嘢，閉門造車決定咗之後先話俾你知嗰只啦。第三咧就係、是如果有個定期嘅機制可能會好過以往咧比較鬆散咁。雖然過往咧有咩事幹，大家都互相會通電話甚至約見面嘅，咁但係如果而家有個定期，好似一個無論你是講緊宗教的聚會啊、活動嘅運動的聚會，定期性咧都會有好處嘅。咁但係當然有利就有弊啦。咁睇下究竟到時會唔會係過分形式化咧，或者做嘅方式係點咧？ 又或者是在议题方面是灵活处理，还是大家都要做功课去做，或者在筛选人选方面怎样呢，这些提问都需要再敲定，和即随着新的思维做法的时候怎样 去落实它，还有一路优化它呢。 嗯，你期望的交流会可以达到什么效果，还有刚才你都担忧到不同的情况，会不会可能太形式化，或者一些议题上面你又觉得应不应该限定某一些议题呢，你自己希望的方式是怎样呢？ 我就冇乜特別大嘅希望期望，因為以過往，因為始終都係可能比較做得耐啦，咁好多時都知道下啲門路，知道邊個人可以揾啊咁傾。但係對於尤其是今屆議會咧，有成三分之二係新嘅同事咧，咁可能佢哋往往對於對官員本身啊，或者官員對於議員本身嘅認識唔多啦。咁第二就係話對於嗰個議題嘅深入性，亦都可能係比較暫時未熟悉啦。咁有呢種機會可以互相交流、互相認識多啲，即使哪怕只係一啲嘅交易都好啦，或者对啲议题嘅初步了解都好啦，都会帮到大家对呢件事，即系对合作方面会好多嘅。 嗯，但过往譬如即系你就可能有啲门路啦，但系以你所知，譬如其他议员要揾一啲官员去了解一啲政策或者一啲政策理念嚟讲，系咪都有一啲唔同嘅困难咧喺接触上面？ 好视乎有关嘅部门或者个人嘅作风，又或者有关嘅议员是否属于啲大嘅政党啊，或者本身都系好交友广阔嘅啦。咁如果啲单即係單人匹馬，好似我哋咁咧，就往往當然係比較困難啲啦。或者可能佢求其差遣一個半個同事過嚟同你應付下、招呼下你就算啦。但係局長本身亦都可以理解嘅，局長、司長本身可能比較多嘅其他嘅處理啦。咁往往咧係少嘅政黨啊，同埋冇政黨嘅獨立人士咧，會比較困難嘅。咁正如我剛才所講咧，由新嘅同事咧，呢方面咧，如果係今次有呢個咁嘅機制咧，都會係好事嚟嘅。 嗯，剛譬如就算局長未必係即係出嚟解説，或者係同議員溝通，都會可能有副局長或者係政治助理，係咪都做類似呢啲工作噶？ 都做緊噶啦。咁即係只不過今次有個新嘅思維，就可以將呢個定期化、恆常化，希望恆常化啦，又或者係一個形式上有啲改變啦。亦都可能更加重要咧，係展示今屆新政府有兩個好比較明顯嘅或者想彰顯嘅做法啦。一就係團結性方面咧，希望冚唪都係有一個對應啦。第二咧就係比較機動性嘅，即係做嘢係話或者冚冚聲嘅。咁呢個係紀律部隊慣性咧，即係一聲令下就大家一齊上啊。咁呢種作風咧，當然會有好處又唔好處啦。好處自不然就話，可能比較立竿見影，見到啲嘢做緊或者做咗啦，咁但係唔好處就有時會唔會係比較係有時太多人一齊做嘢嘅時候，倒轉咧係冇咗嗰種獨立嘅思考啊，或者一啲嘅 check and balance， 即係個節制方面啊，或者係比較深入嘅思考。咁呢啲即係當然每一樣嘢都有好有唔好。咁現階段我哋即管就試下呢種新作風，睇下究竟到時有咩辦法可以做得更加好。 嗯，你自己估计议员啲反应系点咧？对于呢个前厅交流会，会唔会都可能好多议员参与，反而又未必即系去交流到咧？因为太多人啦，咁同埋系咪真系做到所谓深入嘅交流咧？ 好视乎个别议员嘅做事嘅方式同喜好啦。咁有啲人系中意一队人嘅一个政党去做嘢，觉得自己系唔会被孤立啊，或者有商有量嘅。有啲人就比较中意自己一个人做嘢，系更加思想可能会入深入啲啊，或者系。或者会有啲创意咁我諗希望到时会係各种方式或者各种喜好嘅议员都会觉得有佢得着嘅地方啦，咁过往未试过就唔知嘅，咁我自己个人嚟讲，我都不嬲都係比较係特别，因为我大律师出身呢，做嘢希望係每样都睇过，每张文件都见过，每样都 mark 过諗过先至讲嘢先做嘢，咁就可能会觉得係会唔会係比较到时会交流机会唔高啊，就话比较流于表面化呢，咁但係都可以好难讲嘅，因为另外一个讲法就係会睇返多啲团队精神都好嘅，始终而家佢得强调呢一样嘢啦。咁另一种就係、是、或者有时自己諗嘢，一个人係即係始终一个诸葛亮唔够三个臭皮匠啦，咁一班人嘅会唔会 brainstorming 呢，咁最重要就係个关系上同埋个大家诚意上，同埋能够可以持之有恒去做咧，咁呢啲系咪都要等大家拭目以待嘅嘢嚟？ 嗯，有人就即系啲报道啦，都比较到即系前特首林郑月娥，咁啊当时上任都有推呢个短问短答嘅形式嘅一个特首嘅质询时间啦，咁啊希望话当时系话改善行政立法关系嘅，咁今次咧喺新一届政府就有一个叫前厅交流会，你点比较两种方式喺？无论改善行政立法关系啦，增加沟通方面啦，边一样系好啲咧，或者点睇两者嘅风格上面嘅分别咧？ 咁喺武林上面咧，好多拳術好多招式嘅，有啲人中意單打獨鬥，有啲人中意一齊上，有啲人中意快拳，有啲人中意係慢嘅拳。咁我諗無論點都好啦，只要係佢有嗰套拳咧係有效果出嚟嘅話咧，都係可以值得參考同埋嘗試嘅。不過而家暫時我哋唔知道今次李家超特首會唔會即係跟翻之前嗰種實物更加多咗同議會上正式嘅喺議會上嘅辯論嘅交鋒啦。咁我理解。可能啊，你特首可能會比較喜歡睇一啲嘅自己摸住酒杯底啊，或者揸住杯茶傾下偈啊，大家互相兄弟嗰種做法多啲，多過話真係喺個舞台上喺度大家互相拳來劍往嗰種口舌上嘅質辯啊。咁個人有個人嘅作風唔同，咁我覺得總之反正係可以令到個社會上嘅事得到解決嘅話咧，都係可以值得支持嘅方向嚟。 嗯，但有前廳交流會應唔應該繼續保留過往嘅短問短答咧？有冇呢個需要咧？ 我諗方式有好多種，亦都即係當然係越多越好嘅。咁有啲因為前廳交流會做唔到嘅，例如話公眾唔知道你講啲乜嘢嘅，如果能夠喺立法會裏面有一個短問短答，亦都可能就有關特別急嘅時事可以有一個。理解咧，啲當然係好事啦。你話如果一個武功嘅人又可以快拳，可以慢拳都做曬，咁當然最好啦。但係唔係每一個官員、每個特首都適合做呢一種，即係喺唇槍舌劍式嘅交流。咁我哋以往97前嘅，大家記得嗰陣彭定康港督，可能係特別中意呢種方嘅。咁其後亦都有啲特首，可能我哋比較中意係一啲大家互相好似家庭式嘅關係嘅兄弟式關係做嘢。咁我覺得冇乜所謂，特別中國人咧就。可能會比較傳統上咧，係即係所謂為政不淺多言啦，不再多言，咁就可能會中意係一啲比較和諧式嘅處理咗事務，就唔需要話真係喺度下下都好似上法庭咁樣拗嘅。特別拗嘅時候，因為如果係其他可能西方人士比較或者係習慣嘅，就係、是、拗完之後咧，無論你係大律師、律師上完庭之後，或者係從政人士。喺議會拗完之後咧，一落咗班之後就去摸酒杯啊、傾偈喺酒吧度，大家 friend 翻咧，咁冇問題。但係中國人覺得一個特性咧，就係好多時係好多時會記仇。咁好多時啲語言上嘅交鋒咧，佢哋往往咧就記喺心裏邊，就唔係當咗係即係當係一個討論一個辯論。呢種辯論嘅文化作風咧，就似乎喺中國人嘅國社會咧，唔係咁或者唔係咁習慣。咁好多時就變咗上咗心咧就唔好啦。咁如果你話私底下咧，咁倒轉佢哋會有面子嘅喪失啦，或者係有啲嘅唔開心咧，咁可能倒轉會就冇咁或者咁多麻煩咁多瑕疵印。 即係聽落，你可能覺得前廳交流會嗰個好處都唔少，但係嗱，譬如短問短答咧有一個特別嘅地方，因為當時譬如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提到短問短答，佢就話喺會議之後咧30日內咧會由相關嘅政策局咧就需要跟進嘅問題咧係向立法會提交回應，好似都有啲嘅承諾。前廳交流會的另一個特點就是一來就是未必是可以傳媒看到整個過程啦，也都未必符合到或者加強政府解釋政策給公眾的、目的啦，有沒有需要在這些前廳交流會都會多一些的、承諾給公眾，或者在這樣的比較之下、是不是短問短答都有保留的好處呢？ 会唔会跟进，会唔会达成嘅目标咧？同用咩方式咧？可能未必系一定挂钩嘅。咁、即使以往好高调讲嘅，例如话我哋行政长官需要系纳入呢个防止贿赂条例里边嘅吓，要做法，又或者以往咧，我哋对于呢、這个譬如话僭建要大规模行动做，咁都系好大水花嘅。但系往往水花就未必多分嘅，相反咧睇你做咩运动嘅啫。咁如果你話交流會即使係唔係一個公開嘅方式，冇傳媒監察，但係事實上個團隊可能夠做到咧，互相諒解之後咧，互相合作。特別而家今次呢個政府話希望可以解決問題咧，喺萌芽階段咧，咁可能好多事咧會更加快。雖然見唔到話中間過程唔會好多水花，但係好似啲天鵝游水一樣咧，上面就好温馨嘅，好似好高雅咁。下面咧就腳搏命爬嘅，咁呢個都係做到游到水嘅效果，咁所以乜要狗仔式先係啱游水嘅。 OK， 好啊，唔該曬謝偉俊，同你傾到呢度。謝偉俊係立法會議員，同我哋講到有關於尋日特首提到話，提出每個月喺立法會舉行一個前廳交流會咁啊，同唔同嘅立法會議員去交流啦，由司長或者副司長係帶領唔同嘅局長啊官員去做一個交流嘅。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一陳女士早晨。 早晨啊，主持多谢你啊。 你好。 我希望咧，你可以反映翻俾啲 官員呢去聽呢啲啊市民打入嚟嘅節目，因為呢呢啲先最貼地嘅啲民生問題，佢哋太離地啦，佢哋接觸嘅係一啲繁華嘅一個景象啊，其實我哋呢啲市民咧，先至係喺個社區嗰度每天喺度捱啦，見到啲真實嘅情況嘅。 你睇到邊啲問題啊？主要係見到 係佢剛才就話用三個月去進行清潔社區行動，我覺得呢個三個月太短啦，因為你要建立一個人有一個長久嘅公民意識嘅話咧，三個月之後做完呢場戲之後呢就返回原貌㗎喇。我呢就本身住深水埗嘅，我已經住咗好多十年㗎喇，亦都喺旺角返工嘅。我係眼見呢呢、這個區呢啲衛生嘅情況越來越差。點解呢？如果當你九點零十點鐘返入深水埗區呢，你會見到呢成街都係垃圾嘅。嗰啲鋪頭啊，或者係可能樓上嗰啲劏房又好，唔知因為佢哋本身嗰啲係舊樓嚟㗎嘛，唔知有冇人收垃圾啦。咁就將就算啲垃圾呢，佢哋摸好似其他國家咁樣，將好好用個袋包好佢先擺喺下面俾人收囉。佢哋係亂七八糟㗎。咁當然呢個衛生問題同埋老鼠問題就會惡化啦。咁另外呢，垃圾桶呢係未滿嘅。啲人係唔會將啲垃圾等落垃圾桶㗎喎。佢係擺側邊囉。咁另外煙頭嘅問題係好嚴重嘅，同埋呢啲人呢係會一路揸車一路食煙，跟住將啲煙啊抌落去嗰條路嘅中間嘅嗰啲叫做石駁嗰度啦。 明白，都係一啲環境問題同埋一啲公民意識嘅問題。轉頭返嚟繼續千禧年代。 喺政府上任8日之內提交工作建議，有劏房團體質疑兩個小組暫時未能夠提出實質的措施，亦都沒有定下增加供應、告別劏房、回復三年上樓時間的目標和時間表。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的報導就提到，司長級帶領4個工作小組，其中弱勢社群學生擺脫跨代貧窮行動小組由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帶領。他指初步構思是小組會為來自弱勢社群的初中學生制定為期一年的計劃，進行師友配對、個人發展規劃和財政支援，第一批招募2000名初中學生。《東方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葛朗雄医院一名32岁的女病人因为自身免疫疾病导致到严重肺动脉高压，情况持续恶化，并发右心衰竭，目前在心脏加护病房留医，需要换肺续命。本身是深切治疗部健康服务助理的这名病人，在2014年患上一种自身免疫疾病混合型结缔组织疾病，在2019年开始出现肺动脉高压，情况一直恶化。葛亮雄医院的医生说，混合型结缔组织疾病并发肺动脉高压是一种罕见的并发症，大概每100万人只有15人患上，本港大约有100名相关病人。经济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本港昨日新增2800多宗确诊，创第五波疫情放缓以来新高。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关惠敏表示，每日新增入院人数回升到过百人，留院的病人较6月初倍增，直言疫情比之前严重。他表示，如果确诊再大幅上升，对公营体系会构成很大压力，将可能调整日间检查或者非紧急手术的服务。有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相信，群體免疫正在衰減，預期短期內疫情會繼續爬升。星島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港鐵經過兩年的動薪之後，昨日向員工公布今年薪酬調整結果，非經理級的員工基本薪酬上調 1.6% 至 5%， 加幅視乎員工的工作表現而定。同時會因應個別職位的薪金水平和員工持續優秀工作表現，給予特別的薪酬調整。香港鐵路工會聯合會對薪酬調整結果未敢滿意，計劃是向超過4000名的會員發問卷，商討下一步行動。不過另外兩個工會，香港鐵路總工會和香港運輸物流業工會聯會就滿意加幅。信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中電元朗電纜橋上個月21號火警事故導致元朗、天水圍和屯門大停電，中電昨日向特區政府提交事故的進一步報告。中電在報告中說，事故當日電纜正處於正常運行狀態，現階段沒有證據顯示事故和電力保護系統、天氣因素或者人為破壞有關。中電初步估計事故或者涉及電力裝置故障，正循這個方向深入調查。 文汇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明报社评说，行政长官李家超成立四个工作组，处理土地房屋、跨代贫穷和地区生活环境事宜。社评说，要让市民看到工作小组不是旧酒新瓶，各个小组的工作指标和要求应该是由特首决定，确保符合务实、进取、合理、严格四个大原则，才能够体现特首领导督促各司局切实解决问题。明报社评。 《東方日報》政論說，特首李家超公布成立四個工作小組，解決跨代貧窮、房屋、土地和地區事項等問題，針對時弊有個好開始。政論說，好聽的說話市民早已經聽厭，最重要的是做實事、有成效、見政績。新班子施政必須要有大藍圖，從根源入手徹底治理，切勿重蹈前朝零敲碎打、小修小補的覆轍。《東方日報》政論。 《星島日報》社論就說，李家超預告將會設立特首政策組，以國家視野、香港利益和審視國際形勢作出更全面的政策，明顯是要避免三年前修訂逃犯條例的時候錯判形勢的事件重演。社論說，香港身處於大國博弈之間，難免會被波及，港府需要吸納熟悉國情和國際事務的專家做參謀，應對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星島日報》社論。 信報社評，英國兩名重量級的國員這個星期二突然同時遞辭職信，直言對首相約翰遜不滿和失去信心，成為他政治生涯最具殺傷力的炸彈。社評說，歸根究底是慣性說謊惹的禍，誠信清零的約翰遜或者會打算繼續賴在首相府，但客觀形勢是他的政治生涯命懸一線，往後的看點是誰有本事取而代之。江湖上已經紛紛開盤鼓領袖。信報社評。 日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元朗嘅新潭路近住上竹园，因为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一带挤塞。咁而家青山公路嘅潭尾段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潭尾对开。锦绣花园大道去新潭路方向亦都挤塞。新田公路来回方向落去锦绣花园回旋处嘅支路咧，亦都受到影响噶。去上水方向嘅车龙比较长啦，去到元朗公路近住东城里。重复多次，就是元朗嘅新潭路近住上竹园，因为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一带挤塞。咁而家青山公路嘅潭尾段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回旋处一段咧，龙尾塞到去牛潭尾对出。锦绣花园大道去新潭路亦都系塞车。新田公路来回方向通去锦绣花园回旋处嘅支路咧，亦都受到影响。去上水方向嘅车龙比较长噶，去到元朗公路近住东城里。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近住星河名居咧，亦都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河名居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慢线咧，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呢一段嘅狮子山隧道公路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到去观塘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在新界方面，环保大道来回方向介乎日出大道至到进日街那段都是比较车多繁忙的。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行车缓慢，车龙就去到屯门医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去马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元朗朗平村、喜平楼、东涌东堤湾畔九座、将军澳翠林村、康林楼、上水新城路21号金湖居、屯门山景村、景乐楼、黄大仙天马苑、晋升阁、东涌御东苑、新东阁、大埔太和村、喜和楼、蓝田启田村、启仁楼和粉岭长华村、长德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一齐笑。 我是《开心日报》的杜文慧，我的仔第一次学会拎手机拍照，拍低了他眼中的爸爸妈妈。现在看回张照片，可以用松郁蒙来形容，但是都是我们一个开心回忆。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一起笑。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2022年7月7日，政府设4个工作小组处理包括土地房屋、跨代贫穷等问题。 新增2815宗确诊，2672宗属本地感染。 中电报告未确定电缆桥起火成因，指无迹象因不正当行为引起。 主要各员辞职，面对下台压力，约翰逊称会继续留任。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特首昨日出席立法会答问大会，就是宣布成立四个工作组，涉及到是土地、房屋扶贫和环境清洁的。你觉得这一些方向是不是啱呢？或者你自己怎么看呢？18723。其中这四个小组里面包括有一个叫弱势社群学生摆脱跨代贫穷行动小组，就会为一些劏房的住劏房的初中生制定一年的计划，包括有一些私有配对，即是配对为学生配对一些义务私有，就说会即私有之间会互相分享一些人生经验，安排一些工作影子计划等等。另外一个工作小组就是叫地区事项统筹工作组，就由副政务司司长是督导的，包括就是处理一些环境卫生的问题。首阶段就会有一个3个月大规模的清洁行动的。你又怎么看18723？另外刚才也讨论到有关于改善或者令到行政立法更加有良性的互动，就说建议每个月就会有一个的叫前厅交流会，就会由司长或者副司长级是带领5-6名的局长或相关官员是同立法会的议员是交流和沟通的。18723，昨天有议员也在答问大会上提到有关于人才流失的问题。特首李家超提到人才吸引要素有几方面的，也提到香港本身都有吸引力，其中有一些因素影响，譬如好像现在在疫情之下一些检疫种种原因影响到。他又说已经做了一些积极的改善工作，就说香港呢是不要妄自菲薄等等的。有关于人才流失方面，他另外都是提到已经跟商务及经济发展局探讨怎样吸引一些企业来香港，希望1-2个月内可以提出一些新方案，说在施政报告10月的时候会有些交代，希望目标是跟世界抢人才的。人才方面请一位嘉宾和我们谈谈，立法会议员谢伟全，早晨。 早晨，先生。 早晨，谢伟全。昨日你就在立法会大会上问到有关于人才流失的，为什么特别问这一样呢？又怎么看特首李家超的回应呢？ 第一咧就即係其實人才流失咧，唔單止，其實我哋本身咧建測規園咧講建設嘅呢方面咧都有碰到呢個問題。咁我相信其他咧都有唔少行業都有同樣嘅問題，所以我提出呢點咧，因為呢點咧係涉及即係我諗過去其實我都關注嘅人口政策、人才政策咧。其實過去咧，我記得好多年前，當我啱啱即係講即係八九年前啊嗰、個時間，我都提問咗。當時嘅司長咧就問：喂，其實人口政策香港點咧？有冇咧？似乎咧得到嘅回覆咧就係好被動式嘅。咁我覺得呢樣嘢係有問題嘅，因為點解咧？人口嘅政策唔係單單講你有幾多人或者個比例問題，有好多其他嘅方面要配合嘅，同埋咧即係都影響香港喺個資源上嘅分配嘅。人口呢有譬如有移民啊或者出生嘅我哋自然即係本身生出嚟嘅你都会涉及好多人都会知嘅譬如话你教育啦将来就业啦福利啦培训啦居住啦等等其实都要配合嘅。咁如果你方面唔配合咪出现好多问题然后到个问题呢差唔多要爆煲嘅时候你先会发觉去睇呢咁呢个完全呢就唔係一个有为嘅政府囉。所以我提出呢一点嘅。当然而家我哋目前呢呢一两年面对呢就可能因为疫情啊或者移民嘅问题呢就大家都感到呢其实事实都有数据嘅。喺呢方面呢係的确呢係有人才嘅流失 人口嘅减少嘅。所以我提呢样嘢，咁我谂短短咧，连问连答三分钟咧，就好难咧，系我有期望咧，特首可以好详细咁讲到。咁不过我觉得咧，就系、是、我提出一点咧，因为之前都有提过个人才流失个问题咧，咁佢亦都讲过，佢估计有部分将会回流啦，咁样。咁我就话呢样嘢俾人感觉好似唔积极喎，系咪？我哋应该系积极啲，即系做一啲政策上嘅配合，唔系单单吸引个企业嚟嘅。我觉得，因为企业嚟咧，佢都睇下你有冇人才噶嘛。咁如果带晒啲人嚟咧，个成本系点咧？等等呢啲其实都要谂嘅。我哋谂创科方面咧，亦都系其中一个最主要。除咗你可以投资落去之外咧，有冇呢啲人才咧？咁呢啲人才係咪靠外來呢？你本身係點呢？我哋醫護人員個人才肯定而家呢就係、是、醫護人員呢方面呢就唔夠啦，係咪？咁呢、這個問題唔係一朝一夕造成㗎喎，呢啲係預先其實係你唔去處理呢，我都希望特首呢就係、是、喺萌芽嘅時候你已經處理咗，甚至未開始萌芽你知道就快嚟嘅時候呢、你處理咗呢，咁呢個係大家我諗香港市民都係期待 嘅。雖然話尋日時間所限啦，未必可能回應得曬啦。不過佢提到有幾點嘅，包括就係話，即係香港本身嘅吸引力嘅，唔應該妄自菲薄。亦都提到香港即係個擴大市場啦，可能係睇粵港澳大灣區啦。同埋佢提到一點就係話，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咧都係商討緊啦，研究緊啦，希望一兩個月咧有一啲嘅方案出嚟。目標咧，目的咧就係同世界搶人才嘅。佢呢幾點係咪未必回應到你頭先提出一啲問題，譬如某一啲行業嘅人才流失啦。除咗吸引人嚟之外，係挽留本地人才方面啦，你覺得仲有邊方面可以再做得好啲，或者佢呢幾點係咪回應咗咧？又 嗱，我自己覺得咧，正如我頭先講咧，好多時候你機會或者係增大，咁機會增大係咪就會吸引人咧？喺好多方面要配合嘅，我覺得。咁如果你本身喺呢方面冇一啲即係我希望係一個比較中長期一啲計劃都有，唔係呢即係喺個問題出現嘅時候呢，譬如你話我喺譬如兩個月之內有咩計劃出嚟，咁呢個梗係歡迎啦。咁另外就係、是、我哋遇到多年嚟呢，譬如講返個行業嚟講呢，其實喺本身大學嘅培訓佢個學額呢都係嚴重不足嘅，佢冇睇嗰個，其實好多時候喺嗰個培訓方面咧，喺呢個培訓人才啊，其實要配合嘅。政府有啲政策出嚟，咁喺培訓方面係咪配合到咧？我睇唔到呢個聯繫啊！ 我想我其實過去多年都有講呢樣嘢嘅。我哋尊重大學嘅自主，但係同時嚟講咧，佢應該亦都係主動要配合，即係我哋香港嘅市場需求同埋政府嘅政策咯。呢方面我覺得係向來咧都有迴避嘅，政府對呢樣嘢，因為可能佢涉及喂，咁我大學即係收幾多生配，分配幾多啊？邊一個專業方面或者邊一個佢嗰、那個培訓方面嘅資源分配咧？當然我哋尊重，但係同時嚟講咧，亦都我覺得某個程度咧都係有一啲要求先得。 OK， 因為醫護人員你如果唔要求，而家政府要求佢要每年培訓到幾多個名額出嚟啦？咁呢啲都係一個即係要佢哋係配合㗎。 你覺得哪些行業除了醫護方面是可能政府要介入是要求在大學學額上面或者培訓方面再落多些資源的呢？還有剛才我提到說即特首提到搶人才方面，你自己覺得又應該針對哪一方面的人才是做所謂搶人才策略上應該怎麼做呢？ 嗱，我哋本身即係香港咧，即係發展到而家咧，我哋希望咧就係人才係高，我哋本身無論本地嘅人或者外來嘅，我哋都希望佢高產值嘅，因為呢方面，所以第一個方向就係呢樣嘢。咁呢樣嘢本身，頭先我講啦，即係本地要配合，吸引人嚟講咧，而家最大問題咧嚟香港就使費最大嘅咧就係居住。咁呢方面又係一個問題嚟㗎喎，咁教育方面呢即係可能相對呢就要適合啊，你吸引唔同嘅人才方面呢，佢哋喺呢方面嘅需求係點呢？呢啲都係在我覺得要考慮嘅。你睇返內地呢，即係大灣區有啲所謂吸引人才方面，佢哋有啲做法，無論喺居住、醫療、房屋、稅務，佢哋都會考慮喎。咁呢啲係咪應該在这方面都要想下呢？咁如果你不是纯粹我们机会多，咁其他的不配合返，咁你那个效果可能是事倍功半。 昨天你提到移民啦，疫情可能是一些因素啦，另外话人口持续老化，生育率下降，同埋即是离线内地的移民的年轻人都少了啦，咁针对其实是很多不同范畴方面的，是仲有啲乜嘢？头先你提到一啲本地上面学额上面或者一啲学科上面的培训啦，或者抢人才，仲有啲咩方法呢回应？譬如人口老化，咁就算你某一个学科的人才多了，都未必可以完全回应到呢个问题㗎咁。 冇錯，冇錯。咁所以你係而家後生嘅，我睇到有啲佢對個前途方面咧，就係冇乜信心啊。點解咧？你睇到而家咧，其實好多時候啦，點解我作為建測規員咧，梗係嗰個房屋方面係最重要咧？因為好多時候你努力工作咧，過去嚟講咧，就一定可以改善到你個即係你同埋家人嘅生活嘅。但係過去呢幾年或者呢十幾年，你睇下你努力工作呢，可能都唔夠你炒埋一個樓房所帶嚟嘅得益嚇。你點慳？點樣去儲蓄？距離你置業嘅夢呢越嚟越遠、哦。咁呢啲咧咪導致啲人個上進心缺乏咯。咁呢個問題都要處理嘅，我覺得係重要嘅。 OK， 好，唔该晒谢伟全。谢伟全系立法会议员，讲到关于人才短缺、人才流失嘅问题。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由欧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系早晨啊， 你好， 早晨啊，主持， 请讲。 系，其实你讲紧话咩跨部门解决一啲问题啦？咁有一个问题好表面嘅，每一日放学嘅时候咧，喺窝打老道度。界限街咧，嗰啲名校集中地咧，嗰啲私家车连呢个叫做咩巴士站都拍埋，搞到咧啲车咧由界限街塞翻转头去到浸会，都几百架车喺度吓，咁浪费好多人嘅时间啦吓，咁都当然都方便咗好多人啦。咁呢个咧已经系两年，我已经投诉咗两年运输署警局、九龙城警局咧喺两条街外边嘅啫，系咪因为晏昼太晒咧？要喺 office 叹冷气，走个出去执勤咧，执法咧又得罪啲人咧，咁嗰个跨代富贵嘅问题点样解决咧？咁希望即系喺个市中心嘅嘢咁明显嘅嘢都冇人做，咁你点样叫即系叫点样叫立信于民咧？即系咁多届政府啦， 那個塞車不是一年半年的事，是幾十年的事，真是跨代富貴。咁希望有關部門聽到檢討一下啦。好， 唔該你嚇。OK， 好啊，唔該曬歐生嘅。歐生講到咧，有關於地區嘅問題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 1872311嘅咁。嗱，頭先咧就講到話特首咧喺尋日嘅答問大會咧都宣布係成立四個工作小組，土地、房屋、扶貧、環境清潔嘅呢啲方向唔同嘅問題，係咪可以由工作組嗰度係可以係處理得曬咧？1872311 1872311嘅咁。嗱，另外我就想同大家講下另一個議題。在近一段时间有一些的过马路的地方，可能大家都留意到，就是除了说有红绿灯之外，在有一些的路口的行人过路处都安装了一些红光投射辅助装置。即是什么呢？就是 你平时过马路，你在等候的位置有一些红光直接是射下来的。看到运输处就在四个试验点做的，包括就是首先是完成了安装工程的，就是在铜锣湾的波斯富街和富明街那个的行人过路的地方。为什么用一些红灯射下你即是等着过马路的位置呢？就是说希望可以提醒行人，尤其是经常看电话的一些低头族就小心一点，不要乱过马路。这个的方法有没有用呢？或者看到整个的成效，或者用过的人士反应是怎样呢？有湾仔区议会主席黄宏泰，早晨。 哦，大家好，早晨， 早晨，黄宏泰，系咪都你有留意到呢、這、一个其中喺铜锣湾呢一个试点啦，就装咗呢一个即系叫红光射落地嘅呢个装置啦。 系啊，系 啊, 啊， 有冇用啊？或者啲市民嘅反应点啊？ 啲人啊，可能有啲人去打下卡咯，打卡点咯。 即是他们去贪得意去打卡那些。 是啊，是啊，就是老老实实讲到实际作用，看看你那个想做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啦。如果你想做这件事的目的是引起我们这些香港市民注意到啊低头族好危险的过马路。那这个效果是有的，起码你们的传媒都现在报道了出来啦，是不是？但是你说这个设备是不是可以达到预期效果呢？就我諗都言之尚早，特別係你如果你喺揀幾個試點嚟做，咁係咪嗰幾個試點之前有好多低頭族，即係玩電話過馬路引起咗交通意外呢？即係呢啲數據我哋完全冇啊嘛！你安之前之後係咪有個比較呢？你要有比較先可以睇到個效果噶嘛？咁但係呢啲運輸署之前都冇喺完全都冇喺區議會度。即係嘗試傾下咁樣，就嘣一聲啊走咗出嚟。 咁你裝之前其實有冇喺區議會討論過會裝或者希望點樣裝？ 冇解話，冇。 嗯， 即係好似好神秘咁樣，即係整出嚟。咁可能即係唔明，我哋冇揣摩佢背後點解唔攞上嚟傾個目的先啦。即係問題就係而家你咁樣啲舊嘢咁樣整出嚟嗰個理據喺邊度？科學理據咧喺邊度咧？我就真係暫時睇唔到。即係大家如果冇記錯嘅咧，或者大家記得嘅，即係廿幾年前，我哋啲老人家比較記得清楚。廿幾年前，三十年前到咁，香港人咧，即係廿幾度啊，唔方便啦，十幾廿年前啦，十幾年前，香港人咧就好得意嘅，即係紅燈，即係譬如你話過馬路著咗唔過得㗎啦，但係冇車咧就都過嘅喎。但係嗰陣時我仲記得廿年前咧，到上嚟廿年前，咁我哋見到有啲人就。好似就例如舉個例，有啲外國啊，或者日本人。 黃宏泰，呢一個情況，因為時間差唔多，轉頭九點半鐘之後再同你繼續傾，係嘛？ 好啊，好啊。 好，唔該曬，黃宏泰，係灣仔區議會主席。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提出成立四个工作小组，处理跨代贫穷等嘅问题。儿童发展配对基金青少年发展企业联盟主席陈公维盈喺本台千禧年代认为，计划必须要有深度、有延续性同埋有系统，因为一年嘅计划未必可以协助摆脱跨代贫穷。佢认为，如果可以喺年轻人成长嘅不同阶段都为佢哋提供协助，会比较理想。另外，政府亦都成立地区事项统筹工作组，处理包括卫生黑点、阻街黑点、环境以及市容等嘅问题。 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林林在同一个节目说，地区事务杂乱，例如鼠患和店铺阻街等的问题，可能涉及十几个政府部门，因此他赞成设立小组理顺流程，厘清责任。他建议政府为计划设成效指标。政府建议全体公务员获一加薪2.5%，追溯到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和多个公务员团体会面。杨何培恩说，会将职方表达的全部意见转达行政会议，尽快商讨并作最后决定。杨何培恩在社交平台说，争取在今个立法年度会期结束之前，就方案咨询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然后提交财务委员会审议。如果成功在今个会期取得拨款，公务员最迟可以在8月追返加幅。他又说，明白今次加薪幅度未必能够满足所有工会的期望，但希望大家理解，今次建议方案综合社会对未来经济和大环境的看法，平衡多项因素，绝不草率，亦都没有讨好商界的意思。上海卫健委公布，上海新增54宗本土新冠个案，当中32宗是确诊病例，22宗是无症状感染个案。其中30宗确诊病例和22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在隔离管控中发现。另外，上海新增一个疫情高风险区，位于黄浦区高盛商厦5楼。另外，新增49个疫情中风险区。美国芝加哥市郊独立日巡游枪击案，警方说被捕的21岁疑凶克里莫供认在逃走期间曾经考虑发动第二宗袭击。警方说克里莫逃离海兰帕克市枪击案现场之后，揸车前往邻近的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在那里他认真考虑再次发动袭击。案中造成7人死亡，几十人受伤。克里莫被控7项一级谋杀，他当地星期三首次出庭。检控官说，克里莫向警方承认发动袭击，法官下令将他还押，不准保释。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天色逐渐好转，天气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45点，跌240点，总成交金额81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4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04点，跌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15.2跌1.8，腾讯控股344元，跌3.6，药明生物82.4跌8.5，美团192.2跌3.7，中远海控11.48升6.2，恒生中国企业75.74跌6.8，友邦保险84.2跌4.0，京东集团242.4跌7.6，盈富基金21.86跌1.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35.7，瑞士法郎0.97，加元1.305，人民币6.71，英镑对美元1.193，欧元对美元1.019，澳元对美元0.679，新西兰元对美元0.616。日经平均指数报26,184点，升77点。港金报16,300元，跌26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39.86美元，卖出1,74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啦。先讲比较挤塞啦，就系元朗嘅新潭路近住竹油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已经解封噶啦。咁但系一带仲系非常挤塞啊，包括就系青山公路嘅潭尾段，同埋新潭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回旋处呢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潭尾对出锦绣花园大道出翻去新潭路咧都仲系挤。 挤塞。新田公路来回方向落去锦绣花园回旋处的支路塞车噶，去上水方向的车龙咧非常之长啊，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公鞍路。重复多次啦，就是元朗的新潭路近住竹油路的交通意外，清理了三四分钟左右，来回方向咧仲系非常挤塞，包括就是青山公路和新潭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回旋处一段啦，龙尾排到去牛潭尾对开，锦绣花园大道出翻去新潭路亦都塞车，新田公路来回方向通去锦绣花园回旋处的支路亦都挤塞噶，去上水方向的车龙比较长噶，排到元朗公路近住公鞍路，咁喺龙翔道去荃湾近住星河名居的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星河名居一段，龙尾排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伟业街嗰边咧，车龙去到九龙湾体育馆对开。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快线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咁而家狮隧出九龙方向啦，车龙去排到去水泉澳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潭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卢压道。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御龙山。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八三零呈现保卫国家边境热血的军旅故事，特战荣耀。 炊事班突击比赛科目三是在野战环境下完成四送一汤，但烟汤鳄就点不着火，当一年二年都准备完成，情急之下他竟然煮出四道不同的红烧豆腐，今次他又可不可以顺利过关呢？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一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三岁到十一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世数廿五年，主持曾卓然、高福慧。 1997年出生率系千分之九，而死亡率就维持喺约千分之五。人口嘅年龄中位数系35岁，15岁以下人口所占比例系18%，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例系10%。 香港的出生率持续咁低迷，其实已经唔系新闻嚟噶啦。嗱，当我同七八十年代出世嘅好友聚餐，大部分屋企咧其实都有两位小朋友。但当我同八五年代之后出世嘅下一代朋友聚会咧，就算已婚啦，竟然都全无生育计划。嗱，当然呢啲系个别例子啦，但系亦都应该系唔少朋友嘅共同感受，就系年轻一代嘅主流意见咧，决定唔生育系越嚟越强势。 2020年的出生率约为千分之六，死亡率是千分之七。2020年年中15岁以下人口比例是12%，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是18%，年龄中位数是45岁，2021年就是46.3岁，将2021年和1997年人口的年龄中位数即是35岁相比多了11岁，看到香港人口老化的情况。 近几年香港在疫情的冲击之下， 不时都有停课嘅安排。照顾小朋友嘅问题咧，可以话系令唔少家长疲于奔命。小朋友上网课，冇成人陪伴又点样上呢？但社会对在职家长嘅理解又系咪足够？对家庭主妇呢个事实上嘅职业有冇足够嘅支援？如果单纯寄望出生率上升，但系无视养育下一代苦劳系对社会长远嘅贡献，我哋下一代小孩嘅出生机会都仲系会被现实嘅限制所剥夺。 世数25年，星期一至五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2022年7月7日，政府设四个工作小组处理包括土地、房屋、跨代贫穷等问题。 新增2815宗确诊，2672宗属本地感染。 中电报告未确定电缆桥起火成因，指冇迹象因不正当行为引起。 主要各员辞职，面对下台压力，约翰逊称会继续留任。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提到运输署做緊一项为期大约六个月嘅试验，喺啲行人嘅过路处呢，係安装新型辅助装置。咁佢做法呢，就会係喺红绿灯啦红色嘅时候呢，将啲红光呢係射落去行人路等候嘅位置。咁提醒啲行人啦，尤其是一啲係低头睇緊手机嘅行人啦，红灯已经着咗啦，唔可以过马路啦。咁而家喺四个地方係諗住做嘅，咁其中一个喺铜锣湾波斯富街同埋富明街嗰个位置呢，就已经完成了整个安装工程啦。咁继续同湾仔区议会主席黄宏泰倾啊。早晨。 哦，早晨，大家好。 黄宏泰，我想先问翻先，我头先想了解清楚啲市民咧，或者啲人用完之后嗰个反应有冇向你反映过，或者你听过系点样？ 倾过有几个就有啲即系觉得即系个效果可能会达到唔到预期效果咯。同埋香港人即系你咁样射咧，可能有啲惯性射下，人哋都冇咗感觉。同埋即係我覺得即係呢個問題解決都係最好宣傳同埋或者教育宣傳最緊要，同埋啲習慣即係、就是、你宣傳呢，透過宣傳其實好多習慣都改到嘅。以前呢啲人譬如你話紅公仔好多都照過嘅，如果冇車，但係你留意一下，而家好多呢就算冇車，紅公仔叫你唔好過，佢哋都企咗喺度，真係唔過嘅。即係變咗要，但係嗰個宣傳教育嗰個效果，我覺得佢解決而家呢個低頭嚟玩手機過馬路會有效啲咯，同埋你唔留意車輛，唔係淨係玩手機噶嘛，有時有啲聽 Walkman 係嘛，咁過馬路，有啲咧就其他原因都係唔注意，咁我哋係咪每樣嘢都要做一個儀器一路去阻止呢個行為咧？ 但而家政府啲宣傳唔夠咩？即係譬如啲人玩緊手機、聽緊歌，冇留意馬路嘅情況，要小心啲喎。咁好似都有呢啲宣傳嘅片做。 咁我覺得你如果資源上冇話夠唔夠嘅，即係問題，我哋要有數據睇下佢因為玩手機過馬路引起嘅意外數字係幾多咧？係咪喺呢個即如果你話試點嘅，係咪呢個試點嚟講？最好呢人定點樣，同埋你講電話都會㗎，講電話有時都過馬路講電話都分神㗎。咁係咪又要裝個儀器令到啲人過馬路嗰段期間講唔到電話呢？定點呢？ 有冇留意今次呢、這、一個紅光呢個裝置係有冇影響到駕駛人士？有冇聽過類似呢啲講法？ 其實呢啲閃光啦，呢啲叫做其實如果大家記憶得好啊，之前地鐵未有幕門咧，都有啲人提議話，可唔可以整啲閃光，等啲人提醒唔好行埋去，即係啲車未嚟嗰陣時。但係考慮到有啲人有啲陽眼症啊，或者有啲對閃光會觸發陽眼症，咁變咗最後個決定冇做到。咁呢啲閃光會唔會對一批人士係有影響咧？咁我哋唔知道，因為佢冇出嚟講解到呢方面嗰個知識，咁但係有啲人會覺得即揸緊車啊，會比較怪，同埋對人嘅有冇少少影響咧？我哋都唔知，因為唔係個個人啲眼都好健全噶嘛，有啲人有啲疾病可能會對呢啲有影響。咁呢方面我諗即係都要考慮得清楚少少咯。同埋你個日頭夜晚啊，嗰啲光暗程度唔同噶嘛，你嗰個效果係咪會一樣咧？ 嗯 即係呢啲都要好多 考慮咯。即當然佢個溝，即我哋其實我哋係承認嘅。即係好多人係耷低頭電話，無論你過馬路行緊路，唔一定過馬路。其實呢個現象係有嘅。咁我覺得啦，我私人覺得即係仲未係足夠咯。即係仲要多啲宣傳，特別係啲小朋友、年輕人嗰度要加強宣傳，呢個先係一個比較有效同埋長遠嘅解決個方法咯。而唔係即係呢個嚟講，我唔敢話佢完全冇效。 嗯， 但系个效果系点样呢？我哋第时点去评估呢？系嘛，即系比较难去评估个效果咯。 OK， 好啊，唔该晒黄宏泰。黄宏泰咧就系湾仔区议会主席嚟嘅，针对呢一个嘅装置喺马路上面，咁就系运输署咧喺行人过路处安装呢一个嘅辅助装置咧，就是、用一个红色光嘅方式咧系射落去一啲行人等紧过马路嘅位置嘅，提醒佢哋红灯着紧啦。咁就请嚟一位嘉宾，有运输署总工程师负责交通控制嘅欧家杰，早晨。 早晨，早晨，萧乐文，早晨。 你好，你好，欧家杰，可唔可以讲下呢一个辅助装置，其实个运作系点样嘅？喺咩时候先至会着嘅？系咪日头、夜晚都会着 嘅？冇错嘅。咁我哋其实呢个装置咧，就无论系日头、夜晚都会着。咁佢哋嗰个着嗰个光线嘅程度咧，即系好似话黄宏泰咁讲咧，其实我哋系会自动调节嘅个机器。咁如果佢喺日头嗰阵时咧，佢会调校到去最光吓，咁尝试就令到咧啲行人咧，尤其是睇到足。就容易啲咧，就見得到位置咧啊！原來嗰個紅色公仔咧就著咗，同喺地下見得到。咁等啲即可能，其實佢係想跟嗰個綠燈去過，但係佢未必睇得清楚，即係可能因為佢顧注視住嗰個手機啦。咁佢可以喺呢個情況之下見得到有啲咁樣嘅紅光咧，就等佢唔好自己即係唔為意咁走咗出馬路，釀成啲意外。咁其實即係低頭族呢樣嘢咧，即係。自從即係呢個智能手機啦，喺十零年前普及咗之後咧，咁而家香港我睇翻啲數字咧，喺十歲以上嘅人口咧，其實已經差唔多有九成嘅人咧係用緊手機噶啦。咁佢一方面提供咗個好好方便嘅平台咧，就俾我哋喺街可以接觸到啲唔同嘅資訊。但另一方面咧，就去到行人個環境啦，尤其是過馬路呢啲，即係我哋叫做係有啲危機嘅位置咧，即係佢哋可能就係分咗心啦。即係譬如交通燈係咪對佢嚟講係適宜過馬路咧？咁呢度我哋睇得到咧，其實係一個情況嚟嘅。我哋睇翻頭嗰半年咧，即係其實同以前都一樣嘅，涉及到有即係行人，即係喺個過路處有意外嘅咧嚇。咁一路有兩個主要因素嘅，一個咧就係行人不專注，另一個咧就係過路嗰陣時咧就唔多留心嚇。咁呢個情況咧，我哋都留意，譬如今年年初啦，我哋第五波疫情。即係爆發得最緊要嗰段時間啦，咁因為即係好多時就 work from home 啊，或者係遙距教學啦，咁車流咧就比較上少咗嘅，咁變咗平時冇咁即係暢順嘅道路咧就暢順咗，啲車速都提高咗嘅，咁呢度亦都會增加咗咧，如果有交通意外咧，行人嗰、那個即係受嗰個傷嚴重程度嘅風險嘅，所以喺呢度咧，我哋係更加覺得係有需要咧，即係可以諗喺除咗正話講即係教育啦、宣傳啦、執法嘅角度，其實喺技術角度係咪有啲可以做咧，可以幫到呢件事咧咁，所以我哋就整咗呢一個咁樣嘅試點出嚟啦，咁就喺即係唔同嘅地方就嘗試就話俾嗰啲。其實是他想跟那個綠公仔過馬路，只不過因為他不留心，即是留心不到或者分了心，就可以透過在地面出現的紅光，那 他又不是閃的、那就知得到、那段時那個是不適宜過馬路，那個情況就是這樣。 但他的作用其實是不是希望途人、不用特別抬高頭都可以知道交通燈，這個都是你們的目的之一呢？ 其實個交通燈本身啦，即係其實香港已經差唔多有九十年歷史噶啦、黃燈、紅燈、綠燈，如果對行人就綠公仔、紅仔咧，其實係大家都已經係根深蒂固嘅一個即係交通標誌嚟嘅，即係大家接受咗嘅。咁亦都係我哋而家覺得咧，即係所有無論駕駛者又好，行人好咧，應該依照交通燈個燈號咧去過馬路或者行駛嘅，即係呢個係個基點嚟嘅。但係亦都因為多咗呢啲低頭族咧，咁我哋亦都見得到，即係譬如之前就係淨係講緊上半年啦，有七個即係涉及呢個行人過路處而有人命嘅情況嘅意外咧，有四個個過路處即係四個嘅意外咧，其實係同嗰個行人咧有關係嘅，一係咧就可能係佢唔留心嚇，或者係佢行嗰時唔專注啊咁樣樣，或者佢直頭唔睇燈咁樣。呢個我哋覺得係需要做一啲嘢去幫手嘅。 我意思會唔會反而鼓勵啲人啦？就咁我繼續睇電話咯，因為我反正都望到個地下有盞燈啦，咁我就唔特別睇個交通燈。會唔會反而有呢啲咁嘅反效果咧？ 我哋其實都有參考過咧，即、就、係、是、外國呢方面嘅做法嘅，即、就、係、是、譬如就算內地啊、外國都會用一啲類似嘅方法咧，去幫啲行人咧，即、就、係、是、其實幫得一個得一個啦。咁大部分嘅行人其實經過呢個宣傳嘅教育咧，其實佢係會睇燈嘅，但係總係會有一少數嘅人咧，即、就、係、是、可能咩原因都好啦，嗰下可能好心急要睇手機啦，咁嗰個紅燈咧，其實係幫得到佢哋咧，就可以維持嗰個情況。當然我哋仍然係希望嗰啲行人咧係向翻嗰個交通燈，屬於佢交通燈咧，去選擇過定唔過馬路嘅。 而家邊啲地方或者國家係用緊類似呢啲裝置嘅，即係將盞燈嗰、那個光淨射落嗰個行人過路嗰個位置咁樣？有邊啲地方同埋個成效點啊？其他地方做嘅時候 ，OK 歐洲咧，其實我哋係即係會見得到有啲地方用嘅，奧地利有啦，克羅地亞有啦，咁我哋內地呢亦都有啲類似嘅。咁其實用啲紅光呢去提醒行人，因為紅光本身係一般人根深蒂固一啲係危險顏色嚟嘅，同埋好容易同其他光即係嘅顏色就會即係飆到出嚟嘅。咁我哋內地同第二地方咧有兩種做法嘅，有一啲咧就係會喺地面上邊咧就裝一啲我哋叫紅色嘅燈條，咁喺地下發上發光發上嚟嘅，咁亦都有一啲咧就會好似我哋而家香港見嗰只啦，即係譬如歐洲都有嘅，就係用個燈頭咧喺頭頂可能三四米咧就投射啲紅光落去地下咁，咁其實各有佢哋嘅長處或者佢哋嘅缺點嘅，咁我哋而家選擇咗呢一個嚟做試驗咧，主要考慮到香港嗰個合。稍為狹窄的環境，即是可能很典型的一個過路處，如果有個紅公仔著了，那可能在個過路處紅公仔前面的等候區呢，其實已經有一堆行人呢就站到很貼那個馬路邊的，那後邊的行人路呢就被其他行人呢不過馬路就通過的，那如果我們是用一些即在地下那裡發光發出來呢，有機會呢那些光本身呢就已經被那些站住等馬路的人呢就遮了的了，那個效果反而可能不好、 okay. 那我們現在在頭頂射落嚟嘅个好处咧，就系佢就算企到正喺个即系个灯下边咧，其实佢哋有机会咧可以喺地下或者系隔离，甚至佢自己部手机度咧就见到啲红光反应嘅。咁呢度我觉得就对香港嗰个情况就更贴合啦。咁当然香港仲有第二啲情况嘅，即系香港行人路用得个即系损耗系比较快，因为多人用啊、物流啊、即系人流咁样，所以如果喺个地下裝設呢啲咧，嗰個耐用性我哋都有啲擔心嘅。 嗯，但我想知道，除咗紅燈之外，會唔會考慮埋綠燈都會射落個地咧？咁大家即係過馬路嗰陣都唔使，即係唔一定抬頭，或者一啲即係用緊手機嘅人都可以留意到咧。另外有冇喺今次裝之前都有問嗰啲駕駛者嘅諗法嘅？ 其實我哋係有關顧駕駛者啦，咁亦都有諗過，其實我哋到底我哋想做啲乜？因為我哋而家其實係唔係做多套交通燈數系統俾行人或者駕駛者，我哋係上純粹咧，希望嗰班即係望住手機嘅低頭族咧，係多個機會咧，就令到知道嗰個燈係唔係危險嘅，係唔可以過馬路嘅。所以如果再做多其他顏色咧，有機會就令到即係嗰個信息就混亂啦嚇。咁駕駛者方面，其實我哋而家盞燈嘅裝置嘅角度啊，或者設定咧，係令到啲駕駛者咧就唔可以直接望到個燈頭嘅，即係見唔到啲顏色就唔會干擾嗰、那個。 嗯、因為有啲區議員好似就話，譬如夜晚有個紅光咁樣射落去，好似令到個馬路好詭異咁樣。有冇聽過類似呢啲意見，或者事前咧裝之前有冇喺區議會嗰度傾過問過咁樣？ 係，其實正正就係呢樣嘢，因為嗰、那個我哋呢個係試點啦，有四個地方啦。咁正正就係希望要迅速啦，因為我哋想即係叫幫到啲道路安全嘅嘢啊嘛，亦都係俾到啲市民睇得到，或者區議會都睇到，其實出嚟嘅效果點啦。咁紅光當然佢係出嚟就紅色啦，咁照落去個地下或者照落去人都會紅色嘅。咁呢個可能會有個觀感嘅，即係唔同嘢有唔同嘅狀況啦嚇。咁、但係最重要咧，佢帶到出嚟嘅咧就係能夠幫到一啲即係可能有小撮即係真係唔為意嗰個交通燈嘅，起碼喺嗰個位置可能有少部分人就叫減少咗啲意外嚇、可能即係救到啲人命。 嗯，但暫時揀呢四個點咧，係有冇特別原因啊？係咪佢哋係交通黑點，定係一啲行人會衝紅燈嘅熱點嚟㗎？ 啱嘅，我哋有四，即係有幾個範圍去諗嘅。第一個就係當然我哋係想揾一啲可能即係喺個過路處嗰個意外係比其他係稍為高啦，咁即係嗰個需要就比較大啲啦。另外，因為我哋呢個係試驗嚟㗎嘛，咁我哋希望咧嗰個試驗嘅光譜會闊少少啊，即係我哋又唔想集中，全部喺曬啲市區即係高樓大廈密集嘅地方，我哋想喺唔同嘅地方。所以我哋呢次咧，你會見到我哋嗰幾個位置咧，有啲喺附近有醫院啦，咁可能有大 學咧，有學生啦，有巴士總站啦，可能有啲係屬於要即係趕巴士嘅人啦。喺市區、商業區嚇，咁有啲係多啲行人，有啲少啲行人，有啲可能行路闊啲啦，行路窄啲。咁呢啲喺唔同嘅環境攞出嚟嘅數據咧，我之後做咗分析咧，就可以俾到咧即係一個我哋一個闊少少嘅即係諗法咧。其實啲咩地方適合做啊？邊啲唔適合做啊？點做係會最好咁樣啊？ 半分鐘到啫，我想知道你哋諗住個計劃，最後係諗住係咪擴大到所有行人過路處都用嘅？ 我哋嚟緊呢半年啦，六個月啦，我哋會即係會試啦。咁今朝其實第二個路口喺荃灣都已經做埋啦。咁我哋會揾已經委託咗一間大學咧，做一個即係叫做客觀啦，同埋即係一個科學嘅分析啦，睇一睇啲行人，即係呢個裝置點樣幫，幾時點樣幫得到佢哋。將來如果個方向點行最好，咁希望即係攞完個結果之後咧，我哋可以有個好明確嘅即係線路圖啦。 OK， 好啊，唔該曬歐家傑。歐家傑咧就係運輸署總工程師，負責交通控制嘅。講到呢一個嘅輔助裝置，就係喺行人過路處咧，係將一啲紅光咧係投射喺一啲行人等緊過馬路嘅位置嗰度，咁就從一啲地面或者手機反射紅光咧，提醒一啲尤其是一啲低頭族啊，成日低頭睇住手機嘅行人咧，留意住而家紅燈啊著咗，就暫時喺四個地方是做緊一些試驗計劃嘅咁。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聽日再見。 一分鐘閱讀，主持岑日飛，製作周偉業。 宇宙萬物不斷變化，陰咗又陽，陽咗又陰，吉咗又凶，凶咗又吉，得咗又失，失咗又得。喺複雜多變嘅現代世界。人应该怎样面对困境，安身立命？严俊辉的《微易经》这本书，正是通过最古老的经典哲学《易经》，契合现代生活，作出白话的诠释。 《微易经》一书的副题是《从可能性到实现性的过程》，而《易经》正是通过64卦、384爻，涵盖宇宙万物所有可能的际遇处境与课题。他的智慧综合各种变通，提供完备的思维决策模型，让人生路上有个永恒的指引。而作者吴俊辉钻研易学50年，以易学智慧疗愈一切挫折、压力、沮丧、失落、痛苦和悲伤，启发美好的人生。 作者一生解读易经，以展发义理内涵和生命体悟为宗旨。他说这本书是他生命落幕前的告别作，是专门为普罗大众所写的生命智慧小品，文字浅显易懂，尽量力求口语化，每一篇文章都是智慧的结晶，读者可以当作床头书，随意选择任何一篇阅读，都能够找到生命的智慧。 书稿快将完结的时候，作者赋诗一首：落日如晖逝不远，一抹斜阳照城头，腹中乾坤藏不住，随笔挥洒留后世。 他的腹中乾坤在这本书的其中一篇讲易经的八字箴言，就引述孔子所强调的八个字：具以宗旨，其要无咎。做人不但要慎始，亦都要慎终，一生都要戒慎恐惧，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善于保过，才能够无灾难的。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微易经》，作者吴俊辉，由商周出版。